再唱一个，再唱一个。 你看我的火把亮的天呀嘿，就走吧走吧，把我嘴里呀吧呀吧，把我走呀我呀呀，下下过一路大地呀，母亲把我爹爹岳父。 唱一个你们山的歌，你们这山西的歌。 嗯嗯，咱们预备起唱啊， 预备唱。 记得当初离开家乡，担着青春梦想，这家部队四家大家，四家大船船是流水，转眼我就有退伍把家还，忘不了的日子。家的家是老辈忘不了的一次，手无高级的知识天当的样板，流水大表流水大 表， 其实我长大这当我不愿离开部队。 挺好的挺好， 这里的山河长不得过了为国产大领导的战线国家组织这片社会主义化的这光光下我的太阳永不融这孤独。 好来了你啊，好对行 你可以 啊，什么？啊，大哥大姐姐上是不是？再来一个，你再朗诵一个，我们再来一个。行，来，哎，行。唱什么歌？最后一首歌啊，咱们结束了啊！来，来，李李院长， 李李 院长，你接着吧。 李李院长好， 一二，李李院长好，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高有生， 哈哈哈哈哈哈！我这，我这不 行，我这太累了。走，来，预备，走。 家乡歌来， 行， 开始。 我们的家。